参加的雇主可以在学员在职培训期间获得每位学员每月2000元的培训津贴以及一系列的支援服务。查询请致电23822611。 夜妈妈与夜爸爸， 世界元首级 UFO 报告。 档案一：美国新墨西哥州飞碟降落事件。 档案二：加拿大有 UFO 烧伤了在现场的人士，到底他们是有意定无意呢？ 档案三：法国多宗 UFO 降落后留低的痕迹个案。星期一晚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晴、 曾志贤、 云海，夜妈妈与夜爸爸。 黑色星期一。 挨拶ができなくたって構いやしない。 呢只系。今日佢就阿陈之大，阿只细一个。哇 ，question mark。哦， 安全地带。 你讲到真系唔知。 哦， 傻。 其实叫咩名呢只歌？ 呢只歌叫咩名？研究一下，啱话俾大家。 系咪先？ 问号啊！ 问号咯， 系啊 ，question 啊。 问号咯 ，question mark 系咯， 系啦。呢只歌叫 question 嘛？ 但佢话 artist 写住问号 ，song 系写住安全地带，我睇啦。 哎系，唱片公司方面咧要 都唔知佢其实好混淆。 要睇睇，系啦。anyways 啦吓，咁啊头先咧响黑色星期一里边咧吓，咁啊 讲咗呢个墨西哥嘅个案啦， 新墨西哥州嘅个案啦，亦都接咗咧就系三位听众嘅电话。 系咁，而家即系总共送咗六张飞啦。 系啦， 好咁啊，阵间会再有两个 quota 嘅今日。 等我講埋啦。 好， 咁第二個 case 咧就係講呢個加拿大。咁加拿大咧就係一個喺中部嘅省份咧，有一個叫做Falcon Lake。我諗你有冇去過 Falcon Lake 一個花 康 湖啦嚇。 未聽過呢個湖， 冇聽 過呢個湖。冇聽過呢個湖。可能中部好山卡拉嘅地方啦。 佢得五個湖嘅啫嘛。 我諗係好細嘅啫。 五個大湖。 五個大湖。 呢個細湖嚟嘅啫。咁當時亦都係附近咧發生一啲嘅即係 UFO 降落事件啦，亦都係有啲嘅人目擊啦嚇。但係呢件事咧。有趣的地方就是呢，成件事参与的部门呢，即是研究和去到现场去做 research 的人呢，就是包括当时的加拿大的国防部、加拿大的皇家空军总部、和他们里面所谓一个隶属于他们的一个 UFO 组织啦、同埋甚至是自己的卫生部、即是这四个组织都现在在加拿大。而整个 report 呢，即是我觉得加拿大和美国做事方式真的实在太不同了。 他们 open 一点。 open 一点。他们将整个 report 呢 是 release 出来。 好。 真的。全部 release。即是他不会觉得。 是美国才是这样。 为什么美国是这样、 啊、 因为美国是 superpower 嘛。他是世界强国嘛。他说他自己是世界国际经济。他如果告诉你有这些东西，他们不是最强、啊。 即所以其实那个 Superman 的 S 是代表 secret。不是 super。 是啊。 secret man。 咦，可以拍第几集啊？ 你咪 Secret Man 咯， 梗系唔系啦。 你屋企系咪有套嗰啲深口个 S 字嗰啲嘢噶 ？S 即系着上身嘅嗰边啊。系咁呢件事咧就发生喺1967年，就5月20号。 啊，都好早嘅， 都早，1967年。唔系因为事实上有啲报告你。即係越早其實係越好嘅，因為個問題而家你知道好多嘅report 咧，已經第一唔係好多人中意研究啦，第二就覺得已經係啊，而家我哋啲科技差唔多都去到啦咁樣啊嘛。咁以前 即去到佢哋嗰啲 level， 唔係即係有時可能我哋見到一個，可能即係有時有啲即係中意拗嘢嘅，咁你可能你見到一個扁形嘅 UFO， 可能佢有啲喺美國見到嗰啲話啊，可能呢個係一個黑鳥戰機啫咁、樣，可能而家 即係有好多解釋啦， 係啦， 因為美國嗰啲戰機而家都好堅， 係啦，即係可能佢會覺得喂，嗰、個可能係呢個最新嘅 X-33， 而家我諗佢最堅嗰啲你都冇機會見過添。 一定 即係佢而家試飛緊嗰啲，你根本冇可能知道係點樣。 試飛嗰啲你咪見到一個相咯嚇， 但可能佢哋最秘密試飛嗰啲可能冇引擎噶啦開始。 不過我知道佢哋最秘密，我不過知道佢哋最新嗰啲試飛嗰啲機咧， 係咩？ 啲機翼咧係調轉嘅，大家留意一下。 即係撥向前嘅。 係啦。 逆风啊， 顺风嘅，但系全部拨向前嘅， 即系本来我哋啲机翼向后， 冇错，全部向前，所有新嘅军机佢哋试飞紧嗰啲咧系全部。 点解你会睇到咧？ 唔系，我冇睇到。 系， 我哋讲翻呢个 case 啦。 又系鬼语啊！ 咁呢个咧，1967年咧，呢个5月20号啦，咁啊喺呢个花康湖啦，我译咗佢去做，咁啊彭晴又冇去过啦，我谂住你会去过添。 我净系喺 Ontario 嘅啫， 佢系山上噶嘛， 匿埋 水嗰啲，佢陆地嘅女嘅，两佢唔系两栖女， 系我陆地嘅。 嗱咁当时咧就有一个叫 Stephen 嘅朋友啦，叫 Stephen McHale 噶，我唔系好识读佢，唔系可能 发音啦。 咁啊史提芬啦叫佢做，咁佢就喺即系去到呢个花康湖附近咧，因为佢本身咧就一个工业工程人员嚟噶，佢就研究一啲嘅即系工业用嘅产。产油啊，或者工业用嘅石头，即系佢完全系用，即系佢系一个即系读过工程同埋读过化学嘅人嚟嘅。咁佢就当时去呢个湖咧，一半就为玩啦，一半咧就想采一啲嘅当地一啲湖嘅附近一啲石头，唔同嘅样板，想翻去分析一下啊呢度啲石会唔会有啲矿物质啊，或者点咁样嘅啫。就真系纯粹系咁样嘅情况，自己去到嗰地。 咁咧，佢當時就去到一個湖啦，佢就即係形容得，即係成個 report 都係即係美加拿大嗰邊國防部有，即係調查人員又有啦。就係、去到嘅時候咧，好簡單，真係去到見到個 UFO， 直情就見到、 就是、就見到個 UFO。咁咧當時佢 正正經經坐咗喺度啦， 即係真係正正經經有個 UFO， 即係大型典型，即係典型嘅厚嘅 classic 嘅 classic 嘅，但係就似過一個鵝蛋型咁樣，但係又扁，因為似碟型嗰只啦嚇，類似咁嘅嘢啦。碟型嘅冇錯，但係厚身嘅，唔薄嘅咁。 Flying saucer 係啦，但係厚身嘅。 即係厚底 pizza 啦， 依家。誒啱啦啱啦，即係以前見到係薄底噶嘛，呢個係厚底嘅，好厚底嘅。咁我就見到佢飛咗喺度，之後就好迅速咁飛走咗。咁其實我當時第一個感覺都諗緊，我係咪睇即係睇重眼花咧？即係見到個咁嘅 UFO 飛落嚟，降落喺附近嗰個湖度、即係湖附近一個草坪啦嚇，之後就飛走咗。咁佢心諗，喂，都冇可能咁噶嘛？咁佢就正當諗緊嘅時候，可能真係眼花喎、哦。咁啊，再屈低個身，執緊另一個石頭。第二架 UFO 咧， 又係嚟， 又飛過嚟，係啦。即係可能佢覺得第一次你見到佢，可能佢即係可能唔知係咪 佢覺得你唔夠 confirm 啊？ 係啦，可能係 再嚟多架。 但係佢形容係第二架嚟嘅，即係佢冇形容係第一架。 即係其實嗰啲外星人，佢係一睇你咧，佢就估到你諗乜嘢。知道你個腦諗緊乜嘢，唔信得啦，撲 再嚟，冇錯， 再唔信再整得架。 今次佢好醒啦，第二架好醒我講緊，第二架嚟到嘅時候咧，就直情停咗喺嗰個湖嘅附近一個草坪，就唔喐啦，停咗喺度。咁當時佢心諗，哇，即係真噶喎，真係一架 UFO 喺，即係佢形容係大概係200-300尺佢附近嘅地方降落咗，睇住佢停咗喺度。咁佢望真。望真啲，抌曬啲石頭落地下。哇，係喎，嗰啲真係一架 UFO， 第二架降落咗喎咁樣。咁呢個 Steven 咧就當然佢一個即工程人員同埋一個科學研究人員比較好奇心重啦，就慢慢行過去嗰個 UFO 嘅附近。咁行到去，咁當然即每步都好戰戰兢兢啦。咁行到去個位置嘅時候，就見到個 UFO， 咦？即越嚟越鮮明嗰個樣係點樣？即後來佢直情係畫埋出嚟嘅，亦都成個佢畫出嚟嗰、那個樣嗰、那個 UFO 咧，即係我話係厚型好厚嘅 pizza 型嗰個咧，就佢自己都將個報告即係嗰個畫嗰、那個 攝埋落去嘅， 攝埋落嗰個。 但有冇槍啊？呢一隻係 佢係有少少紋同埋有少少變，但係佢唔係好肯定嗰啲係槍定唔係槍。但係個問題係得意嘅，佢行到去最近佢位置嘅時候，即係佢形容最近可能都係距離一少少位置啦咁樣，即係佢好驚嘅，都慢慢行，慢慢行，慢慢去。咁真係好似做戲咁做啦，就係嗰個 UFO 突然間有道門咧，啪開咗，佢形容係啪開咗，即係好似 真係咪佢 係咪好似類似嗰啲顯學嗰只開，抑或係點樣開？ 佢係嗰個其中一個 一道門 機身咧，係一道門係掀開咗咁樣，即係好似個洗衣機個佢道門掀開咗， 洗完衫啪， 係啊，即係開咗道門咁樣啦。咁當時佢就行過去，心諗咦，即係。开咗道门， 佢仲要行过去， 佢仲行过去，佢仲系佢系其实当然唔系好直接咁行过去，慢慢行过去啦。咁我形容翻咧，当时佢系开咗道门，佢望一望道门，咁我听到门后边即系入边啦吓，个 UFO 入边咧就传咗一啲声出嚟嘅，但系佢又唔肯定系人声定机械声定系咩声，总之一扎声佢传出嚟，佢就觉得咦，即系嗰扎声系咪其实想同我沟通咧？咁样，即系佢仲谂得咁好喎，真系。咁就 加拿大人好顺噶， 系咪想搵我帮忙啊？ 系啊， 唔通佢坏咗车？ 要唔要过江龙啊？ 你话搭一搭着嗰啲系啊？ 我谂可能真系有咁嘅谂法。佢一阵时再行近啲，就佢就望去到个位置咧，就系望入去佢开嗰个门嗰个位置。咁佢當時形容就係佢望入去咧，其實佢望唔到入邊任何嘢，因為佢話唔係入邊冇嘢，而係入邊有啲光咧，係一啲黃色嘅光咧散出嚟，散得太光，即係但佢唔刺眼嘅，但佢太光，佢望見入邊咧都係嗰啲光啊，即係嗰啲光係遮住咗佢嘅視線，睇唔到入邊係有乜嘢。咁呢個咧之後咧就做咗一個好有趣，我覺得佢係好有趣嘅動作，就咧佢走埋去嗰道門，即係佢雖然睇唔到入邊有乜嘢。就開始咧大大聲咧，就想 anybody home 咁， 即係差唔多係呢啲啦。佢話咧就用咧，佢嘗試當時就覺得，不如我嘗試同入邊嘅 嘢幾純情嘅咧，俾個美國人點會咁樣？ 哇！真係美國人同加拿大人真係實在太唔同，即係美國 隔離啫。 即係頭先個美國嗰個即刻走架唔到啦，佢喺個門口正諗住，不如我同佢溝通下。 但係都過著火喎，點同啊？呢個都冇著火。 咁佢唔驚，可能入咗去冇翻唔到嚟啊？佢翻唔到轉頭啦。 啱，但係佢唔係佢喺個門口度咧，就點咧？即係頭先。再講啦，佢想同佢溝通， 有冇人？ 佢就點咧？佢就咧，首先咧用英文問：，誒點啊？有冇朋友啊？咁啊，用英文問嘅。 有冇朋友？喂，加 梗系冇朋友啦，嗰度到底有冇朋友？ 佢要问啦，你明？咁之后咧，但系有趣嘅地方系咧，佢犀利，佢听到咦？冇反應喎、 啊，咁行入啲啊？ 唔係，佢都係企喺嗰度。嚇，唔通佢唔識英文嘅？嚇，於是乎佢咧， 佢講外星嘢。 唔係，之後佢用俄羅斯語講多一次。即係冇朋友啦。 Grafasko， 之後咧，再用德文講多次。 哇，佢好叻喎！ 之後咧，再講意大利文同埋法文，再講多次。 哦，即係佢 show off 啫，佢啊。 系咯，佢系想话俾人听我识多国语，我识英国。 最后尾咧，佢竟然系用呢个乌克兰文咧，就同佢入边再噏多次， 冇用中文。 嗱，我觉得败笔嘅地方就系佢冇用中文、哦。 系啊。 即系我觉得如果佢讲中文，可能系识噶，你明唔明啊？ 啊，其实里边有冇人咧？ 可能系 有没有人啊？ 或者有冇其他嘅生物咧？应该系问。 系啦。可能一把周星驰嘅声会出声噶嘛？又可惜冇，咁完全冇用中文咧。讲完呢句之后咧，佢觉得。都冇反應喎、哦，咁樣，咁佢就點咧？佢就嘗試，不如我行多兩步，即係佢嘗試 裝 行，想其實佢想行入去裝啦。咁佢行到喺個門口嗰一下咧，即係喺個面前，原本再踏多一步可以入到去咧，嗰道門就砰閂咗。 嗯，正常。 其實係嘅，咁之後咧，佢就聽到嗰個佢形容嘅 UFO 咧，就有啲聲喺入邊發出嚟，但佢又係形容唔到發生啲咩聲嚟。咁、佢之後就覺得咧，嗰、那個。見到咧，唔係覺得啦，見到個 UFO 咧就係逆時針咁開始喺度轉，逆時針咁轉，慢慢逆時針轉，之後就開始升起咁樣。咁佢當時咧，我唔知係咪真係加拿大人嘅諗法真係比較 淳朴， 比較淳朴嚇。佢、當時咧竟然做咗一樣嘢咧，即係我都睇完個報告，我都打咗佢突，就佢覺得咦走啦咁咧，就因為升起咗大概一兩尺啊，咁佢就覺得你走啦咁樣。佢就用個左手即刻衝上前咧，一隻手拍落個 UFO 個機底啊，個 UFO 底啊，佢意思係想話，走啦咁樣啊，一拍拍落去， 電到， 咁係成個身燒親啦。咁佢形容咧，即係佢點燒親就係佢一拍落去嗰下咧，就即刻咧佢個頂帽咧就喺裏邊開始著火燒出去，佢件衫喺裏邊開始著火燒出去，佢嗰個身咧亦都被燒咗，就傷咗就。彈開咗就喺個草坪上面，而呢個 UFO 當然佢睇住個 UFO 就慢慢飛咗。 佢哋係用 electromagnetic 嗰啲嘢係嘛？ 我諗係啦， 電磁場嘅嘢，即係好似金字塔嗰度，佢一飲嘢啪燒親個嘴。 係類似啲咁嘅嘢啦，係啦。咁但係佢，我即係邊？但係邊有人會無端拍嘅 UFO 嘅？即係講真， 佢真係好好低下喎， 太過純情嘅佢。 係啊，即係加拿大人真係好唔同。 即係佢即刻已經覺得呢個人係 friendly 噶嘛，即係覺得呢件事係友善嘅。 佢覺得係 friend 嘅，即係呢件最慘啊嘛。咁之後咧，咁傷曬咧，就好彩，即係之後即係可能佢都唔係一個好荒謬嘅地方啦，即係俾人知道咗就即係急 call 啦，就去咗醫院，即刻就搶救咁樣。即係佢唔係話傷得好緊要，不過佢有傷。 可能下馬威啦，其實係。 可能 哇，都幾恐怖。咁因為如果你無端自己頂帽喺裏邊燒出去， 係啊， 嗰下你 不過你見到嗰已經恐怖啦，已經 係啊，你俾我唔會怕。 點解佢唔會諗住嗰下係走啦？咦，佢升咗，咁我點走？佢應該咁諗啊嘛。 唔係，即係可能佢意思可能就叫停佢嘅，我估佢係即係拍喂，唔好走住咁樣拍吧，咁啊 電係啦， 電傷燒傷曬。咁就送咗入醫院咧，就咁。但呢件事當然，即係你去一個無端端俾一個完全不明飛行物體燒傷嘅話咧，呢件事即係當然唔可以咁簡單啦。 嚇！ 咁當時佢就去到醫院啦，咁就頭先形容嗰扎加拿大國防部啦，佢當地嘅 UFO 組織啦，皇家空軍，因為加拿大都係皇家空軍啦，同埋佢當地衛生部咧，就即刻去到現場同佢去檢查啦，同埋發現。問翻佢發生乜事咁樣，咁啊真係醫生都驗過曬佢咧，身上面咧真係由個胃同埋個胸口咧都係燙傷咗嘅，係仲、但係燙傷嗰個形，即係嗰個形狀好怪嘅，即係一點點一點點，佢形容好似一個一蚊美金咁樣咧，就燙一個窿咗，燙一個窿咗，燙一個窿咗，燙一個窿咗，咁啊成排 一蚊美金一張紙嚟㗎， 唔係 即係港幣啊嘛。一蚊 quarter 係啦係啦係啦，唔係即係嗰陣時大 嘅硬幣 嗰啲咧嚇，咁就大嘅硬幣就印咗一個印咁樣燒咗一個窿咁樣咧，由個胸口燒到落去個胃部咁樣嗰個位置，咁佢就傷曬啦咁樣。咁而嗰個傷勢嗰幅相，即係佢瞓喺個醫院，同埋佢選嗰幅相咧，都喺個元首級報告裏邊係夾埋嘅，俾埋啲元首級睇嘅，即係都幾慘啊！又出賣埋佢啲相咁樣。咁當然個眼力都冇打格仔 嘅，即係。哇！呢個你問元首級睇到會點？即係佢真係成俾不明飛行物體 燒傷啊！ 咁即係代表咩？即係代表有不明飛行物體。 係啊，冇錯。咁之後佢即係仲要係點咧？當時即係因為調查呢單案嘅人咧。 我應該怎形容呢，就是佢即係你始終一個 case 係突然間發生一件咁嘅燒傷事件，佢有少少係似一個可能有罪犯罪嘅事情發生啊嘛。咁、 okay. 當時調查呢啲 有傷人， 係啦冇錯啦，就可能以即係即係佢覺得 未必 有 呢個 列入傷人案 嚟 啦， 即係當係罪案咁樣。 咁啊將所有佢嘅衣物啊，包括佢燒傷嗰啲毛髮啊，同埋嗰啲衫褲啊，就全部攞去咧，即係犯罪科去化驗，即係佢覺得喂會唔會你講大話咧？會唔會有人燒親你？你咁樣講啫咁樣。化驗完之後咧，佢哋發覺完全係幾唔合呢個現代犯罪嗰啲記錄嘅，因為包括所有佢衫啊、帽啊、佢啲毛髮啊等等咧，極之大嘅所謂嘅輻射， 哦， 好大嘅輻射啦， 俾人燒係有輻射， 係啦，同埋佢抽佢哋啲血去驗嘅時候咧，發現佢嗰個白血球咧係降低到好緊要，即係個正常嘅燒傷 係因為輻射， 因為輻射。咁即係當時佢亦都去到現場咧，其實佢去咗三次現場，第一次去佢揾唔翻個現場，即係佢醫翻好之後啦。咁第二次去咧，佢就同個朋友再揾嘅時候揾得翻，第三次去亦都揾得翻咁樣嘅。咁就去現場嘅時候，當時調查呢單案嘅一個皇家空軍嘅總司令叫做Baskey 咧，咁佢就係一個唔信有 UFO、唔信有 aliens 嗰啲人嚟嘅。咁佢就將所有佢揾到個現場就係有啲壓嘅痕咧，就將嗰啲沙同埋啲石咧，同埋啲草咧就攞去化驗咁。咁佢就發現咗一個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所有地所有嗰個範圍嘅地區咧。除了那個圈以外的地方就正常的，那圈以內的沙石和草又是勁重這個輻射，那個空軍都說即解釋不到這樣的現象，但是這個專家即這個調查這宗案的空軍司令呢，他都覺得即他我想他是一個比較謹慎的人，他就再安排他再做多次身體檢查，但是就是找一個獨立的醫生啦，就去到個醫院嗰時咧，就同佢講，即係完全係同佢講話呢個人燒傷咗啫，就所有背景都唔話俾醫生聽，係啦，就再重新做多次任何個檢查，發現咧得出嚟結果係一樣嘅，即係話係完全解釋唔到個燒傷啦，個燒傷嘅程度同正常嘅燒傷唔同啦，有不合情理嘅輻射啦，同埋呢個人去到現場甚至係無端端會頭痛的。 周杰伦嘅新作歌名叫做《半兽人》。凌晨嘅1:31，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啫，相对湿度79%。 系啦，留意啦，天气方面咧就系多云啦，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9至22度，初时咧吹和缓嘅东北风，之后咧东风会增强，展望咧去到星期三四嘅时候咧，继续咧都会有几阵雨嘅。 依度系夜妈妈夜爸爸嘅黑色星期一，有云海啦，有彭晴啦，同埋有我系 Jason 曾志贤。咁啊，继续啦， 系第三个个案啦，系第三个个案咧，其实。即系呢个其实里边有讲咧法国南部一啲嘅唔系法国南部嘅法国地方一啲嘅 UFO 降落事件嘅 case 嘅， 好似法国比较少听到。 其实我 讲法文吓， 唔系，其实我 你自己都唔知 道。我眼中咧，其实法国应该就好多 UFO case。 嗯， 不过有两个原因咧，我哋坊间系好少听到。 French、 第一样嘢就系因为其实法国政府未必会将呢啲 information 突然间公开， 嗯， 佢哋比较保守啲。 佢哋唔系比较保守，因为佢哋系觉得呢样嘢无端端公开系冇乜意义。但系佢哋嗰个情报网络 冇乜意义， 冇乜意义， 即系唔系佢嘅 priority， 唔系佢嘅 priority。 即系佢哋最紧要就系啲衫啊，究竟有型咁 样。咁啊唔会， 法国咩叫 fans 咁啊？唔会，法国系一个 红酒啊，lavender 系啦。法国 UFO 嘅情报资料咧，我谂不下于美国噶。是法国是整个欧洲情报网络最劲的一个国家，他收集 UFO 报告呢，我只是讲的，如果你讲的1977年至1981年的时间，短短这个四年的期间呢，只是法国政府里面内部调查的 UFO case 呢是有25000宗的。 但是同我都好似真係好少好少聽聞嘅原因， 全部係自己內部調查咯。 哦，即係仲犀利過美國，我哋唔公布。 但係佢哋唔會，即係佢唔係，我應該咁形容啊？我講小心講嘢先。即係美國人做嘢嘅方式同法國人做嘢方式，我諗真係相差好遠。即係可能美國人做嘢方式，可能緊係諗啲，咦有咩著數先，做啲咩先咁樣。法國人咧，我就覺得佢係因為。佢覺得啊，我要知道呢啲 information， 咁我 keep 住自己去做研究，佢就唔會諗一啲好大嘅動機咯。 我覺得佢比較直啲嘅， 比較直啲嘅，我覺得。所以我覺得點解法國冇好多 UFO case 並唔係，而係我哋冇乜去留意佢，同埋佢哋都覺得研究完佢咪自己研究咯。 嗯， 因為佢哋仲有兩個太空總署噶嘛，法國自己都。 哦。Secret。 Secret， 同埋佢南美洲都有個。法屬圭亞那有個太空基地、都是有自己研究的，同埋法國是很想，其實在歐洲的太空地位是跟美國看齊的嘛，但這個是不知道何時做到了，但 他想啫， 他想啫，不過都未必冇可能的、都未必冇可能的， 會， 就可能他們的 marketing 不夠美國啊。 marketing 唔夠美國 ，marketing 佢會搞美國會自己搞到自己係第一嘅， 同埋進取心唔夠日本日本真係就快射到都唔知幾多個火箭日都喺度射， 就嚟想影相噶啦， 想噶啦，就快噶啦，新嘅 project 都就快嚟噶啦，所以我都 期待。 唔係咁講翻呢個 case 裏邊咧，就係因為佢當中有其實好多好多嘅 land 嘅 case， 即係一個降落 case 喺法國啦。咁其中一個 case 咧，係比較一個佢哋認為最全面同埋最難以解釋的，那個 case 是1981年都幾近了，1981年的事，1981年的1月18日，那當時在法國南部一個叫做 VAR 的 VAR 一個 VAR 就是這些真的是法文真的漂亮的，那個南部地區有一個農夫，他的名字叫尼高拿，一個農夫50歲的農夫，咁佢又真係，我覺得佢哋睇 UFO 都睇得好浪漫嘅，我自己覺得。咁當時就係一個喺個農場 飲曬酒咁樣，熄曬燈 咁樣。佢冇咁樣，佢 等佢哋嚟。 佢唔係，咁一個55歲嘅農夫就喺個自己個牧場附近嘅屋仔嗰度咧。咁首先就喺個佢離開嗰個地方，即係如果形容過大概係100尺度咧，即係唔係好遠嘅地方啦，即係都好近嘅一個後院嗰邊咧。佢就見到一個 UFO 慢慢喺天上面飛過嚟。咁佢一路睇，即係完全係唔 surprise 嘅，即係唔驚慌嘅，一路喺度睇睇睇，睇完之後咧，咦， 飞过嚟、啊，咦？ 木墙降落去呢边、啊， 咦？真系降落呢边喎，咦？降落咗个后花园、啊，等行埋去睇下先，咁样，咁我再行埋去睇，睇完之后，咦？即系佢话佢形容就系望到个嗰个飞碟嘅上面系有个好似实细细地嘅密室咁样嘅嘢，啲、拱起咗咁长。 但系佢又系嗰啲飞碟型嘅。 佢系形容飞碟型嘅，系、啦。亦都係厚披薩型嘅，咁當時佢哋睇睇下之後咧，就喺即係佢形容點咧？嗰個飛碟飛過嚟，降落咗個農場嗰個後院，停咗一陣之後咧，就喺嗰個同一個位置飛走咗咁樣。但係佢形容一個好得意嘅地方就係、是、佢當時見到個 UFO 降落嗰陣時咧，飛走嗰陣時係停一停嘅，佢就見到嗰個飛碟嘅下邊有四個窿係開咗咁樣。咁佢當時佢嗰、那個農個農夫咧就係諗。咦，四个窿系咪我嚟喷火嘅咧？咁样，即系呢个系我哋人类嗰个谂法，真系 系咯。 咁佢就唔系，原来就见到四支嘢伸咗出嚟，就系钳走地下嗰啲沙。 化验啊！ 系，原来佢即系佢原来真系登陆地球又攞登陆地球去化验，就攞咗四扎沙。 好似玩啲夹公仔嗰啲， 系啦系啦， 啲钳咁啊， 缩翻佢，之后就向同一方向飞翻走。咁当时个农夫觉得啊，几得意。法国人谂嘅又系好唔同嘅，咁佢得啊都几好啊，佢又冇即时报警，亦都冇即时通知任何人，就叹完波红仔就翻屋企瞓觉啦。第二日系真系法国人真系 啲性情， 性情唔同，即三个国家真系三个性格。第二朝咁话啊系，琴晚有 UFO， 有灾有灾， 咁、就好悠闲地咁啊打个电话俾个警察，喂。琴日我后院有个 UFO 啊，做咩个警察又休出嚟再嚟到？哎，系啊，有 UFO 啊， 点个红酒先？ 可能一定有噶啦，我谂。咁啊，去到现场系、有 UFO 降落咗有个痕，个大痕。而嗰个后院嗰个农场个大嘅痕咧，即系原本一个草坪嚟嘅，压到啲草变咗，有啲系窿咗啦，有啲死咗啦， 有啲 就沙 落咗啦， 系啦。咁成幅相影咗落嚟噶，个警察都。咁嗰幅相亦都喺原手沟报 有里边 系 attach 咗， 系啦 ，attach 咗嘅咁样。咁啊，即系你真系谂唔到，即系法国人真系太浪漫啦，都慢到咁嘅。即系嚟到第二日啊，终于见到啦。OK， 咁第二日去到，咁啊通知警察，觉得啊，咁要通知高层咯。咁 OK， 通知高层啊，咁样就当时就通知咗，即系当时嘅即系法国嘅一个 UFO 组织啦，一个嘅国家太空中心啦，法国太空中心啦吓。咁啊，即刻派人咧就嚟到啦。即系嗰班人咧就反而即系紧急啲啦，即系觉得哇唔得，你讲紧 UFO 降落，就去到现场。咁我哋第一件事咧就去。攞翻嗰個降落嘅位置嗰啲沙石嘅樣本，同埋一啲死咗嘅草啊，同埋一啲植物，即係有一棵細型植物嗰啲壓扁咗， 有屍腐蝕， 係啦，唔係佢又翻去驗啦嚇，就化驗咁樣。咁我就即刻又要落口供啦，即係喂，咁點啊？你可唔可以講翻琴晚你點目擊個經過咧？咁樣。咁當時個農夫咧就同佢講，佢話當時咧其實開頭嗰陣時候咧，佢係即係佢係完全唔知道有 UFO 嚟嘅。咁我喺度只系聽到一啲咧係好細嘅聲音咧，好似吹口哨咁樣喺遠處傳過嚟。佢就諗緊啊，邊個吹口哨？ 呢聲音都幾美妙喎、啊， 係啦。佢諗邊個吹口哨咧？望過去，咦，有個 UFO 吹口哨喎、啊，原來即係佢形容翻俾個警察。 其實我諗你聽咁多呢啲佢哋嘅外星人，如果真係真嘅登陸咧，即係嗰啲咁真嘅事件，有曬相，有曬檔案，有曬成。佢哋同我哋地球人想去月球咧，佢哋唔會做嗰啲動作咧，就係、是、插支美國旗。 唉，冇錯、啊， 明唔明啊？即係我哋係插咗啲旗，即係美國人係插咗支美國旗嗰度噶嘛。 冇錯啊！ 你聽所有嘅 UFO 降落，佢哋唔會擺佢啲，唔會留低佢啲嘢喺度，除非係墜毀嘅啫。 唔係，就算你插。都唔應該插個聯合國旗啊！當年嚇，點解要插美國旗咧？你即係呢個都係一個 咁美國相啊嘛， 係啊，美國相啊 嘛， 佢冇諗到咁深嘅喎， 係咪啊？ 代表美國啊嘛，第二支先插你哋嗰啲啦。即係你諗下外星嘅文明，佢係唔會係即係咁有呢個民族嘅主義， 咁多唔同嘅旗幟，我都唔知道插啲咩， 或者佢哋 都落嚟， 唔會有呢個動作咯。根本係、即係你諗我哋佢哋即係上月球嘅時候咧，啲地球人上月球嘅時候，佢哋都有啲外星嘅 UFO 都講過啦，監視佢哋上去啦、即係有啲 VCD 啊、啲 DVD 都講過，即係監視佢哋上去。咁嗱呢個攞住紅酒嘅法國人。其实佢某程度上佢都系监视紧呢个嘢落嚟啊，攞走咗啲嘢，跟住话俾人听， 系冇错， 一样嘅啫，都系我哋都系变咗 UFO 啊，真系月球嚟讲。 即系喺佢嘅喺外星人嘅眼中，我哋就系 aliens 咯，我哋就系外星人。 可能就係唔同嘅國家啊， 呢個 culture 嘅文化嘅差異啦。 啊，佢哋中意插啲嘢喺度，我落去地球嗰度咧，哇，周圍都揈揈下，好多啲唔顏色嘅嘢，唔知揈嚟做咩？ 所以會唔會咁樣俾人偷咗咧？好多奇，咁啊唔知。咁但係即係當時佢形容翻個農夫就話啦，佢當時其實係即係其實聽翻佢形容幾怪嘅，因為佢話當時係聽到後面有人吹口哨，佢擰轉面一睇，原來係架 UFO， 即係其實即係個 UFO 吹佢口哨咯，即係話。咁佢就行嗰啲，咦，真係有個 UFO， 真係降落咗。咁佢形容即係成件事其實好微妙嘅。咁佢覺得，咦，有個圓形嘅嘢，直徑係兩米咁長度。咁佢就覺得啊，呢個係一個 UFO 個案啦。因為佢又唔驚慌，佢又唔覺得興奮，佢就做翻之後又做翻自己嘅農夫，一個好 一個性格嘅嘢，即係我自己 mind my own business。 係啦，冇錯啦。 怪唔知你話即係發覺咁多外星人登陸，因為佢哋都冇所謂， 冇所謂。咁但係得意嘅地方點解要呢個 case 要落咗元首嗰個報告咧？就係嗰啲分析啦，嗰啲分析咧其實令到法國太空總署咧都有一個好震驚嘅 report 嘅。嗰個 report 尤其是咧，佢當時即係將啲石頭啦、草啦等等再去分析咧，啲石頭當然有啲嘅，所以佢形容嘅一個電磁波嘅嘢喺度啦，干擾啦，一啲電磁即係一啲嘅電磁場喺裏邊揾到啦。但係佢話最令到當啲科學家係研究唔到嘅嘢咧。就是咧，當中啲生物咧，竟然出現一啲時間性嘅錯誤。 I'm strong. 今日叫做 Through the Rain 嘅Mariah Carey。 我哋已经咁样，下次讲，第时讲啲咩阴谋嘢 啦，已经 set 紧一啲将来嘅 topic 啦，即系过咗呢个 UFO。高层秘密元首档案之后， 咁我要讲埋点解头先讲个分析报告会同一个时间嘅差异有问题啦。即系当时咧将嗰个即系 UFO 降落咗去法国呢个地方之后，即系分析咗啲泥土啊等等有啲即系电磁波嘅嘢啦。但最令科学家震惊嘅系咩咧？就当中有一个细嘅有一棵细细啲嘅植物，系法国啲土生嘅植物嚟。咁啊系即系当然系俾一啲金属或者系一啲嘅巨型物品砸烂咗，同埋烧过咁样啦。咁分析完之後咧，就發現一個好離奇嘅事件啊！因為咧，佢話佢化驗所即係做咗好多次分析，其中呢個植物嗰啲葉啦，即係佢哋話你即係就算係地球上面而家所有嘅植物都好啦，你由生長到死亡都係個階段，即係你計到即係呢個呢塊葉係幾多個禮拜之前枯爛咗咁樣，即係計到嗰個比例噶嘛，嗰、那個同位數你全部 check 到噶嘛。咁我就驗完嗰棵植物之後咧，就發現呢棵植物咧。即如果是以一个而家我哋嘅技术去睇嘅话咧，系已经死咗好多百年噶啦。 你讲系好多百年， 系好多百年，即系一个系古老的植物死咗。即系话佢当嗰下降落嗰下压咗呢个植物嘅时候，佢系完全影响咗成棵植物嘅 DNA， 影响咗成棵植物嘅。 呢、 這 个发现真 系好。系啊，咁佢话史，即系佢当时根本你所有技术嚟讲，你呢件事系1981年嘅事咯。 吓， 佢冇可能喺呢个现世嘅地，即系个 report 上面咁写啊，现世嘅地球上面系有嗰个咁嘅技术可以做到呢样嘢。同埋佢即係有個簡單嘅報告分析，都係貼咗落去嗰個研究嘅報告裏面咧。佢形容嗰個植物係點咧？佢呢個植物咧喺應該受到呢個時間 time 或者係一啲 space 嘅 effect 影響先至到過。 即係佢可以生存百幾年。 或者係可能即係接觸到呢個 UFO 嘅其中一啲嘅物質咧、改變咗個成 分。哇！呢、這個可以做護膚品啊啦！我話俾你聽。 咦？好似呢樣嘢。 呢、這個就真係如果以前啲皇帝揾嗰啲啊。 長 生不 老 嘅藥啦， 你知唔知而家市面上咧有一隻即係嚇，對唔住講啲女人嘢，有一隻好貴嘅即係大盎嗰啲 cream 係成10,000元一盎噶啦。嗰、那個發明佢嘅人咧，佢就係本嚟喺美國太空總署嗰度咧，就係、是、做一啲研究嘅。咁有一次咧，就係、是、做一啲研究嘅時候咧，就割傷咗佢皮膚啦。咁啊，唔知點樣即係流血不止。但係點知俾佢研究咗個物質咧，就本嚟俾太空人用嘅。但係咧，唔知點解無端端都將呢個物質咧，類似係咁啦，搽喺自己嘅傷口度，咦？乜突然間好翻冇事喎、啊？咁樣。咁就將呢種科技咧就研製咗一啲護膚品，一出呢個市面上面咧，令所有女士都趨之若慕。 但係咪真係得嘅咧？ 唔知道我冇用過啊，實太貴啦， 萬投資下啦。 咁細細啱都幾 靚 喎， 梗係2,000元啦。 會唔會就係嚇攞咗外星人嘅技術咧？ 唔知道啊。 會唔會啲 就算係都唔係搽上去啦，係嘛？ 唔係會唔會 搽咗塊面唔搽，但係個身搽都幾恐怖。 咁你搽呢個可能要內服，如果你真係外星人嘅，可能都要牽涉啲 DNA 嘅啲高科技、啲 high tech 啲嘅嘢啦。 定係其實啲外星人嗰個係搽落個飛碟嘅基因個外殼，所以係畫咧。 啊，跟住啲人咯，啲人會攞嚟搽面喎。啊，真係奇怪。 原本係佢哋嘅基友嚟。 呢機有我嚟查面， 啊！地球人原來咁樣嘅喎、 哦，喂，真係好奇怪嘅嗱，我又講另外一個護膚品嘅發明， 又係 NASA， 唔係，唔係佢第二個嚟嘅，咁、就係有一個法國係法國嘅法國嘅女士啦，咁佢喺法國嗰度咧就養好多馬嘅，咁啊每一日咧就打理啲馬咧，好似唔知要同啲馬查啲咩嘅 cream 啊定唔知乜嘢啦，咁佢發覺嗰個馬夫咧同佢搽完只 cream 之，即係同啲馬搽完嘅 cream 之後咧，佢同馬夫握手，發覺點解隻手咁滑嘅？個馬夫就話冇啊，我咪。就係成日用嗰啲 cream 嚟即係搽只馬咁樣嘅，哇、哦！原來係咁樣嘅，哇！咦，真係幾好喎！不如咁，我哋又研究攞嚟即係出呢個護膚品，卒之咧呢一個嘅護膚品咧就出咗一隻 hand cream， 嚇攞嚟搽手嘅，做一個 hand 嘅 treatment， 佢都賣得幾貴嘅。 但真係得 哇！啲人成日都諗呢 啲 嘅， 即係個生意嘅頭腦係即係一轉 就諗 揾錢 啊！ 但其實算啦，因為我哋黃種人皮膚已經比白種人好好多噶啦。 知唔知你講炒啊炒，冇咁早啊咁樣啊？ 唔係、哦，我哋黃種人真係皮膚好好。 好好，即係我哋嗰啲係內用。 所以我其實懷疑 所以就口服液係咪啊？ 所以我有時懷疑咧，我哋地球人啲黃種人真係地球人嚟嘅。 嗯， 嗰啲 白人咧， 就是、外星嘅， 可能係嚟自火星嘅，因為佢遠少少咧，以前曬冇咁勁咧，佢嚟到地球就曬得灼熱咗啦，所以容易爆咧。 哇！咁即係好彩，我哋都有十幾億人，好彩我哋中國都係人口嘅四分一，世界 即係佢想趕翻佢哋去火星啊！ 咁 OK， 唔係咁，所以成個 case 即係你成個報告，因為佢將一啲嘅嗰個分析報告咧，嗰個樣本分析報告啦，同埋有幾個另外一啲法國 case 都抌咗落去，俾嗰啲元首級去睇咯。咁我又覺得成件事都幾，即係如果我係元首，我睇到我都覺得哇唔係啩，即係你原則上即係有啲科技係影響咗時間空間。 即係其實如果我哋而家喺電視機望到江澤民，我哋好肯定佢嘅腦裏邊係有呢一份嘢嘅。 即佢系咪应该 即佢系知道嘅 中国嘅元首级嘅？ 应该系 元首。 你讲咩？即如果中国系 系咯？ 如果中国系睇佢， 佢哋应该有呢个 UFO 报告， 系佢睇噶啦，应该 系啊。所以佢系知噶啦，应该啲嘢。咁但系问题系，即我哋 不过而家忙得滞啫，但系但系佢应该系已经有晒呢啲资料去睇咗。 我想问一下呢啲咁嘅报告咧，其实即系会唔会系一年出一次咧？ 唔系，哇！ 即唔系 annual report， 梗系唔系啦。 就系九五年嗰阵时，其实嗰次上个礼拜都讲点解无端即系嗰个时间会 做一次俾你睇嘅啫。 系啦，做一次。 一次嘅啫，即系集合咗咁多年。 当年就突然间有个咁嘅行动喺美国发生之后，就做咗一次。咁但系嚟紧会仲有机会做 咧？如果响做完之后， 可能我 谂 UFO 出现 呢班人，如果再觉得即系地球嘅元首再系唔系咁积极，或者再唔系咁相信 UFO， 可能会再整多次 UFO report 嘅。 唔系，可能就直情。即群飛在全球各地， 香港未見過喎、 啊。香港我想他哋不會嚟太西啦，喺地球嗰度、欸、 未必未必未必。我想香 港我哋是飛龍嚟噶，我哋亞洲國際都會啊，Jason。 你知唔知而家你上上海啊？嗰啲上海人啊，全部都話我們也超越你們呢。 想超越嘛，就想吧。 唔係，不過就我又要鼓勵一下啲香港人。 係啊。 因為咧，我又要篤爆上海人啲假嘅現場， 上海同鄉會嗰啲聽住， 因為上海而家所有所謂嗰啲東浦東嗰啲所謂高樓大廈、摩天大廈裏邊百成。都是空置 的。不是，我都聽朋友講話，即係喺上海咧，即係大家都見到好繁華嘅一面，但係佢即係得嗰度嗰一面嘅啫。 我又就係啱啱朋友喺上海翻嚟，直情就係話佢見到十個上海人咧，可能有七個會同你講。我们上海已经超越了联盟啦、三甲啦、走开啦咁样。 那我点解香港开开？ 即系但系佢哋嗰啲咧，即系我哋香港嘅经济咁繁荣稳定嘅，之前系因为我哋系一个好长嘅 build up 嚟噶嘛，系循序渐进，我哋啲 basic 系好稳嘅。 哎呀， 佢哋就蹦弹跳啊嘛， 大家都系老豆个仔系咪？ 同埋我哋咧就。 咁你嗰啲皇帝嗰啲仔啊，过啲互插啦， 系 嗰啲康熙嗰啲。 而家唔同啦，我哋而家吓，我哋讲紧一国两制， 我觉得唔好 一世纪嘅中国， 唔好比啦，即系点都比唔到噶啦。 我都觉得 文化上各 一齐合作咪好咯，系咪？ 合作啦， 合作又合作。 枪嘴系指向出边，咁咪指自己。 咁又唔系啊？中国人嘅文化系枪嘴吓。 学霸，我们 打打下前边，可能一枪中侧边先，唔知啊，咩事啊？ 咁而家就要學下咯，點解人哋嗰啲國家 點解要我哋要學人哋啊？ 可以咁樣咯，係咪已經入曬啦？ 係咪？唔係咁啊，先講翻正題咧，就點解我話香港有 機會？俾自由風， 點解會有 機會咧？因為有一個講法嘅，就話咧如果地球即係當呢、這個夜晚嗰陣時咧出現嘅時候咧，即係嗰半個地球夜晚嘅時候咧，嗰、那個光度。如果喺外太空望落去邊個地方係有光度係密集嘅話咧，可能就有機會引到外太空人嘅注意，即係外星人嘅注意。 光度密集，香港啲光都好密集啊！ 密集咁 就 冇錯啦，呢個 point 啫嘛。 所以就話亞洲嚟講咧，你除咗東京、除咗北京、上海，可能都比香港少。嗰啲光咧射上去太空嗰啲，其實講真係即係光污染啦嚇，就係、是、比、哦、 我哋俾啲 pollution 去 嘅。係其實城即係比其他城市係勁嘅，於是乎就吸引到其實外星人嘅注意多啲咯。因為如果真係佢哋有機會嚟靚咧，咁香港亞洲係一個都 OK 嘅地方㗎，我覺得。尤其是香港冇一個法例唔俾我哋接觸外星人啫。 啊係，其實有冇一啲管制嘅咧？嗱、即係如果係發現 UFO 嘅香港，你覺得佢哋點樣會處理咧？會冚埋啊，唔講啊，又話係點？ 我哋見唔到啊，嗬！你都見唔到嗬！我哋瞓好嘛？ 你话我哋冇讲过啲， 哦，我哋嗰啲都唔系好肯定，佢自己讲嘢都可，好唔好可？ 肯唔肯定啊？唔系嘅，唔系因为咧，我觉得 我哋啲生活好好啊，可。 唔系，如果你话香港真系 肯定啲啊，唔该， 靓咧。 我諗都幾，我諗佢哋都幾冇頭緒嘅。 啲局長要坐埋去集思會一陣先啦。 定係即係係咯，即係佢哋點做咧？我真係，我覺得佢哋唔會做嘢噶啦。 唔做嘢，唔講住，係咪？我哋解決咗樓市同埋失業嘅問題先。 可能叫你，你唔好飛呢度啦，飛北京先啦，你哋咁樣。但係我真係覺得，如果香港有機會真係靚咧，我覺得 雲海嗰度。 我亦都係覺得一個非常之好嘅即係俾外星人去接觸地球人嘅機會，因為美國人如果去即係如果真係一個飛碟嚇、啊，外星人真係降落喺美國嘅話咧，咁、美國人如果接觸外星人係犯法噶嘛？ 哦，佢哋有啲條例係咁 嘅，係佢哋有條聯邦法例嘅，咁就如果冇記錯係 禁止佢哋啊，冇人權喎佢哋。 唔係嗰條聯邦法係話咩咧？如果你未經過授權批准而係同外星人接觸咧，就犯法咯。 哦，即係要如果我同佢 friend 要同你講聲先， 係啦， 又係嗰啲嘢，又驚嗰啲。又嚇你同佢 friend 啲咁嗰啲小朋友嘢， 冇 錯。好咁有個 cat 收到個 facts 咧，就係話喂，本人咧喺小嘅時候咧嚇細個嘅時候咧就見過 UFO 嘅經歷喎，真係話大約喺1977年咧三歲左右嗰陣時佢嚇咁啊一日嘅晚上咧佢瞓唔著啦，咁佢就即係喺牀嗰度咧就望住天空啦，咁突然間咧喺遠處咧就見到一隻咧好似飛碟咁嘅物體咧天空嗰度飛緊嘅，咁佢話咧就好似有兩隻碟對合咁樣嘅。咁啊，碟上面同下面咧有好多窗咯，每個窗咧又即係唔同嘅顏色咁樣。咁啊，飛行嘅時候咧係旋轉嘅。咁啊，當時佢屋企係住5樓，即係最高嗰層啦。咁啊，飛碟咧就飛向佢個方向，跟住咧喺冇幾耐咧就喺佢左手邊個飛走咗。咁啊，直至佢睇唔到為止。咁佢曾經同啲朋友講過，但係啲朋友多數都係呢啲 得啦咁啊， 得。瞓啦，你嗰啲唔相信嘅。咁佢只係想同我哋分享下，好多謝你嘅 cat 嚇。 哦，大家雲海咧。 雲海就即刻去上你嗰度調查㗎啦， 即係1977年，真係 應該話俾我哋聽，應該你可以 fax 話我聽你住邊區啊？ 邊區啊？係咪香港定係福建咧？福建因為1977年都發生單 UFO 事件㗎、啊， 福建 係啊， 係啦， 所以想知道啫。 好啦， 咁啊，我哋期待住咧就係香港。啊！真系睇有冇機會咁光，既然咁光啊，可唔可以吸引到啲 UFO 啊？可唔可以吸引到啲外星人？ 如果我哋啲電費再減啲，又可以再開多啲電燈嘅話咧， 我哋 就更加光啦！ 一年三個星期嘅呢一個UFO 嘅高層元首秘密檔案咧，已經講三集啦。 下個禮拜就 最後一集啦。咁之後我哋會咧都有其他嘅 episode。咁就包括有呢啲波斯灣嘅唐氏綜合症嘅一啲， 唔係波斯灣嘅綜合症， 波斯 灣 嘅，唔好意思，小弟做得輸少啊。 不如我又想講少少嚇哭大家嘅就係咧，我諗我呢個 case 即係元首級報告完咗之後咧，我係會講一啲咧，即係美國而家最流行講一啲 科技啊 嘅，唔係一啲嘅外星人秘魯事件嘅電影版，但係真人真事。 拜拜，聽日再見。 再見，聽日我哋都會有 UFO 喺 Facebook 俾 你。我哋會送嘅嚇。 啲佛事影放映會咧 ，OK。Oh,